我这 这你没名儿啊？ 对，您说对了，我现在是没名儿，但是我马上就要出名了。 怎么呢？ 从现在开始啊。 您好， 你是谁呀？ 没有，麻烦您啊，我想借您这个话筒用一下。 干什么呢？ 在这儿找个人。 黄啊。哦，这鸡也用着呢。 啊，按理说呀，应该给你勒条狗。 您可别那样。 是不能那样。 同学， 鲁露露的姑姑呢会种葫芦，吴都督的叔叔呢会做车轱辘。说这一天呢，山前鲁露露的姑姑